好，飞嚟到我差差呢度一个，其实本来应该唔应该隔咁耐，结果隔差成年嘅系列节目啦。F G O 剧情回算唔算回忆录呢个回同回顾啦、啊？ 周年回顾咯，其实系 周年纪念，周年纪念好啦。 因为实际上我哋即系阿蘑菇都终于第二部呕埋出嚟啦，咁我哋都系时候即系。即系都要录啦，系咪啊？ 即系上次我录好似系上次我录到系第二录到系一点五二。 我哋上次录到新宿 都未，房总都未录系嘛？ 同思思啊，最录我思思同埋系同埋阿哥太啊嘛。 系咯， 泳衣都开始啊！我哋今讲就系今次会由上年嘅泳衣活动去到而家最新嘅虚拟馆， 虚拟馆 OK， 系啦，最新嘅虚拟馆。嗱，讲 阿罗布唔计阿罗布。 罗布复黑啫， 系我知。 嗱，隔个由去年泳装活动啦，泳嗱，所以啱系之后就泳装活动嘅，就泳暑假泳装活动啦，然后就系尼禄祭，跟住就系万圣去万圣节先，万圣节之后就万圣节，系唔系万圣节？唔系下中国，下中国先，然后万圣节 系啦， 然后就系唱日舞，然后就圣诞。 唔系万圣节同埋哦，万圣节系新旧万圣节一齐嚟啊嘛！ 但系我净系讲新啊嘛，而家复刻唔讲嘅住啦，复刻就新嘅活动就万圣节啦，即系个传说中嘅超级违章建筑啦，跟住就圣诞，跟住就系 基奥城啊， 系啊基奥城啊嘛，跟住就圣诞节第三张圣诞节，跟住就系新年新年嗰个系塔八重塔 吓， 二分八重塔， 唔系咩唔系温泉咩？ 温泉八重塔咯， 我先就系 八重正式咗 咩嘛？浸温泉啊嘛喺度。 不是浸温泉啊，是长浸。 是啊， 成两个钟头咯，两个钟头温泉咯，我想要好耐，不过依个阵间再讲啦。跟 我咪有啲人唔系咁中意嘅呢个就，停下先。 然后跟住系咪真系就系以系月嘅唔系冇咁早添啊？ 四百窝。 唔系四百窝复刻之后，喺八重塔之后好似仲有乜新活动好似啊有，主要情人节几乎唔记得咗啊，女大总登场情人节。 咩啊 ？Suki 系啦， 艾沙子 情人节活动。然后三月就好似又复刻咁，咩复刻Sable Wars， 然后就系又就系俄斯十国王女， 哦系啊系啊， 跟住最新月就系去到最新，跟住就去到FAP 嘅联合活动，最新月就 系 虚拟 摩斯嗰个系咯， 虚拟馆系啊， 系虚拟馆，咁咪先讲咗啲主张先啦，即系短章先啦，夏总阁 打完冇乜印象， 好几个好 冇啊，福宫本武藏咯。 唔係，不過佢轉身啫嘛，話到明嘅，因為根本呢個係直情啊，因為訪問都講過啦，蘑菇話過佢係好中意，因為成個 phase 嗰個源頭就係不過轉身，歷史入咗大亂鬥，所以佢就用咗呢個概念去寫 phase， 咁佢咁中意套作品，冇理由佢一定揾機會玩噶嘛，咁要有呢個機會，就係估一完全係魔界轉身近嚟嘅，就係、是、你龍宮本武藏逐個打，最後打埋個佐木小次郎。即係關關打通關嘅劇本正我四平八穩咯，劇本就即係唔係話冇話好特別嘅，但係都冇話啲古靈精怪嘅嘢。 又唔好話冇咩嘅，咁啊咁講啦。我覺得那個賴光雖然就原則上應該唔正常，但係我覺得佢正常過我覺得佢正常過原來嗰個咯。 因為原本嗰個太病啦。 唔係啊，我覺得係佢反而呢一個，反而我會覺得佢嘅武性叫做即係佢個武性叫寫得 OK 咯，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好似平時嗰個咧，我唔覺得其實我唔覺得嗰個係武性咯，我覺得嗰個其實嗰個夾硬寫咁樣啦。 咁佢因為佢呢張就係嗱佢呢度一張咧，其實比起劇情咧更加大，比更加絕在意，甚至而家仲講緊就係千字宣證，因為千字宣證就疑似啊，其實個古人冇講清楚，疑似附身咗侍郎身上面。但劇情就佢又劇情就話阿川正就自即係係附身喺外，但係因為川正佢話佢自己係唔劇情話佢唔夠，即係佢唔夠能力劇情英靈嘅，所以佢使呢藥之力咧就附身即係附身唔知附身喺新人身上面出嚟，咁佢樣用翻F G O 裏邊咧一張禮裝嘅侍郎樣，咁咧就大家就期待嘅熟測，期待幾時實裝，但好咧有排等嘅呢個角色係。而仲主要係成日玩魔界轉身啦，其實新角色其實算多咁似，我哋三張中叫新角色算最多喺四張裏邊，千代女、加藤段狀、 跟住然后扭身 扭蛋，简称扭蛋，真系嘅扭身 扭蛋 扭身大马手啊嘛，简称扭蛋啊，系呢一注啊，唔系呢个益车唔系玩家俾嘅，系当时德川幕府德川将军俾嘅扭蛋扭身大马手啊嘛，所以扭蛋你冇讲错嘅，跟住有三个啦。跟住佢五星好，唔反而五星好似五星武藏算唔？ 啊，仲有啊，仲有金元手指啊，打機 ，Video Game 啊， 系啦，打機 ，Video Game 啊，四個算佢唯一一個冇五星，但係全部四星嘅，最四星今次。 有冇講啊？仲有邊個？用槍嗰個唔記得咗邊個？嗰個三星嗰只。 三星哦，仁信 系仁信， 保润仁信 系啊。 一佢今日嗱，第一首次喺新宿咧就实装咗阿燕青 M 教授，同埋狼阿 Lobo， 嗯， 跟住喺阿哥泰就只得阿哥泰少添啊，阿哥泰得阿东波玉同埋武则天咋。最少啊，我係最少新角色嘅。 唔係，仲有嗰個騎職咧，仲有 個。喂，最難抽嗰個攞唔到，最難抽，因為佢喺故事黑時限定，即係話如果你唔博故事黑時呢個大煙波亦都冇 pick up 嘅話咧，你絕對抽唔到佢啊。 都算啦，我對佢冇興趣。 啱。而咧第三樣最多嘅就唯一就係一無五星，全部四星，即係少四星三星。 係，我寧願去出咁樣好過出一集又係限定。 呢全部都係可以全部故事卡池啊！第三四個轉最將 哦係故事卡池嘅，佢係咯咁樣先好啊！大佬喂，大佬 唔 係真係有排抽。 三星嗰隻槍咪唔係故事池咯？ 哦，佢常駐，我記得常駐池。 一般有時你博有抽，你都抽到嘅，間唔中都有機會抽到嘅，係算係幾容易抽，頗係容易抽。相對喺阿貝一維爾啊，或者貝利維爾啊，羅蘭布或者係之後出嚟嘅立佢唔同咯， 立佢唔同啊！立张立佢好似系阿武奈画翻嘅，所以唔知道佢会唔会即系究竟佢系借代个样啊，定系真系就冇人知啦。但系都几劲下嘅。 同埋其实呢张有啲似台虚月馆咁样嘅，因为佢主角去咗另一个世界，即系睡眠中去咗另一个世界，所以嗰啲角色咧系会用主角眼去代入嘅。即係嚟話係裏面有清基啊、小玉咁樣，就用主角再將佢熟悉嘅人，佢都代入佢形象度。依後嚟虛館都用緊呢個設定嘅，所以成夢裏面啲角色咧，佢用翻重複用翻，因為就唔使話重新畫個立繪啦。以後就佢用呢個理由、就 是。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嘅。我諗下先啊，好似筆，我唔記得係筆齋個故事佢嘅先啦。 筆齋都係咁。除了不呆不不呆 不呆不呆是啱啱新年是啦不呆是新年的。 不过他就之后即最早下中的最比较明显就是主角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但他的脑子不知道人就用一个他熟悉的形象代替。甚至我觉得千子村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用一个类似熟悉的形象因为他其实是懂的嘛虽然大家不觉得但其实他是识懂的。那么当然代表简改但这个就看看他的實狀因為上次艾雷基加勒都等成年了我這個色落牌等的其實因為知道大哥一定抽爆我色他不會那麼早給你抽、跟著好了那有一個黃道正統最後在天守閣公務院大戰我做小次郎對決然後結束戰鬥然後公務院就變流動的熱點就周圍在次郎次圍跳開但這個呢其實話就話是、第四個分章但是它不是亞洲第二點來的沒有魔神主打也都話明這個是這個亞洲平行世界反而 CCC 活動裡面呢就話是亞洲第二點來的 是一個奇奇妙的就是限定活動沒有一復刻的才是正章喂正章你一定玩到的就不是它其實就不是正章部分 幾微一個幾微妙嘅現象。好啦，仲有咩補充啊？對於夏總國， 夏總國我真係冇咩補充啊！我唯一可以講嘅就我唔知嗰個阿叔啊。扭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用过去咧，变咗我到而家我嗰个灵机嗰个预览，我同我去，佢都仲系呢个灰色嘅。 哦，我就 我唔知点解。 我有时好似有时又又见一见到有人挂住我，挂咗挂出嚟，我即刻用嘅。 因为我真系冇啊！我可能佢真系难抽，因为可能佢真系难抽啦。你同埋有啲阿叔阿伯咧，通常男角就冇咁多人中意啦。虽然佢原则上佢都几好用嘅，因为我以前个小将曾经用过，咁佢其实都几好用。不过冇啦，个小将我都冇玩咧，所以就算啦。 不过夏总角其实即系夏总角，我觉得其实另一个特别就系佢战斗演出，佢系真系。跟翻住嗰個，即係跟翻住嗰個 悲壯咯。 係啊，佢除咗風格之外咧，佢仲有佢個演，即係佢演出見到佢咧個對決咧個感覺氣氛做得好足，真係好正嗰個。 強嗱，首先就係決武士對決嗰場咧，就武狀一定強制先行你，除非你用禮裝夾硬將換後排，唔係嘅話咧，佢一定係佔咗你先行先發三個位其中一個位嘅。 係啦，無論 有 特殊嘅唔啱都係 特殊嘅演出手法。 系啊，会有呢、這个 几有型嘅，其实但 系 好痛苦。一当你霸咗你个位置，你就扑街咯。 唔系，因为佢冇咗第三技啊。因为佢强制佢用嗰个系冇第三技，佢冇无敌嗰招嘛。 嗱， 始终就争。 同埋咧，遇到啲嚟话遇到嘅黑职嘅话咧，佢就例如一开头咁，佢遇到印信咗佢辛苦咯，对枪啫。就反而最细，反而咧下咗佢最辛苦嗰场咧，就唔系后嚟天草啦，亦都唔系小杨，系咩啊？嗰对咁死嘅平安鹰组合啊！嗱，乃哥已經惡嘅啦，走親就啦，走親又喺度上同佢上，係咁上毒。乃哥又惡，嗰對平安嗰對要唔死平安丁要惡鬼組合。 係咯，跟住你一嚟走親係三回開寶具啊嘛。 係啊，好難打嗰場，我覺得係咁多場最難打嘅。 佢仲要進咗狂跡啊嘛。 係啊。 一个转咗狂迹，一个变咗奇迹啊嘛！ 哇，难打到黐线， 两个都系伤害加多咗嘅，真系 黐线。同埋最紧要系佢系唯一场一对二啊！佢两个一齐嚟啊！佢一个已经难打，佢就两个。反而榴弹就简单啦，阿榴弹就唔识讲二姐一箭搞掂佢。佢二姐系冇红人嘅，喺 FGO 里面有咗二姐嘅话，同埋你唔好同我讲你冇二姐，二姐由周周到。 嗱，你唔好咁讲，真系我识有人系好耐都冇二姐嘅。 哇！咁真係，係咁係。 但一般嚟講，你過咗第一章咧，你應該係有，你應該有 至少一個二姐， 你應該有練到一個二姐出嚟。 係啊， 唔係大佬，嗱，即係抽呢啲真係好難講。大佬，我都曾經係成年都冇呢個羅賓漢啊。 哇！咁咪過分啲啊！ 我真係試過啊，大佬，三星嘅羅賓漢啊冇啊，反而五星公月神俾我抽到，但係抽唔到羅賓漢啊。 哇！ 所以千祈唔好話冇。 不二姐咧就係、是、通常咧，二姐情況就係佢唔記得練，有啲人唔識冇練。因为三星不练，所以咧好似以前见到讲，好似有冇讲过就系、是。 大赵贵，你冇理由话，因为你基本上你打 个大 将，你打个大赵将，你一定会练嘅。 系啊，因为大赵将如果你都唔练嘅话，你就真系叫做咩啊？系你问题啦，呢、這个系你唔应该练二姐，又二姐冇，又所又对又剑职，系不过阿榴弹麻烦啲就系榴弹唔食梅花啊啲嘢，即系异常状态榴弹唔食嘅。 但佢最男，但佢打男人啦嘛， 仲要系啊！呢样嘢着数咯。但系你话以前，但系又话对住好似对住阿白蕉山白雀嗰啲咧，即系佢食梅花啊嘛，又几好玩白雀啦。土方岁三呢，佢食梅花嘅话咧，高月宫三姊妹系可以打到喐都喐唔到啊嘛，去到。但系佢唔食呢招，但系都冇问题嘅，二姐基本上练都得噶啦。 唔似好似土方嗰啲，咪摁住脚咁，哎呀打完啦咁。 系咯，而且土方有梅花就可以，唔系都话梅花系咁梅花。男性特工會話男性特工平平咁光摸眼光落去，而家哥爾共三姊妹、四姊妹甚至五姊妹，我唔信點有你點哥爾共三姊妹點有即五個你點有兩三個啩？ 係咯，更加唔好講三妹都唔知幾好用。 係啊，三妹因為三妹有摸眼嘛。 係啊， 超好用。嗱，好啦，咁講完下咗咪就講下超級打超級星空流星嘅黑歷史又開咗新嘅一章。二端蔡納姆。個古仔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啲唔同嘅。最初就是我睇劇情以為佢係跳翻去上個寫翻即880年美國塞納姆啊。結果就係原來就係即二十二十廿一世紀塞納姆市 同18世紀嗰個塞納姆混撈亂咗，即係混埋一齊，重現翻當年塞納姆獵巫案。嗱，依度如果你唔係好清楚，咪塞納姆獵巫案先。你喺喺舍林好似唔知點用啦，因為佢塞納姆你喺Wiki 或者打塞納姆獵巫案嘅話咧，就揾到當年資料噶。就係、是、一個細路女突然間發人吊定咩啦，總之係啲怪病，跟住就就當時即係。仲係獵巫後期咧，其實好奇怪，因為十七世紀都過咗獵巫時代啦嘛。總之就係咁樣啦。我因為詳細前講，我要插翻啲資料先，因為我就係佢將當年嘅阻斷獵巫案嗰個歷史重現翻喺現代，即係又係魔神廚啲咁嘅好嘢啦。咁主角就去咗嗰、那個被封閉咗嗰個塞納姆鎮，就解開謎題。呢一張頭，如果你畫喺第九節之前咧，係大家認為佢係會係名作嚟嘅，好多伏筆，好多話題，好多討論。例如話點解羅賓同性格完全唔同咗啦？唔知邊度嚟嘅斯耀奇啦、基耀奇啦，即係逐星師姐啦。跟住士巴女王，然後阿比該神秘羅莉，即係佢好多埋落去。然後就每一段都有人上搞研台，然後就慢慢去揾出究竟發生咗咩事。但係第九 集，同埋佢有一集故咩劇中劇咯。 係啦，呢、這個其實好似話係阿星空流星嘅難好戲嘅，一劇中劇咧就有啲劇中劇咧就純粹惡搞嘅，即係話係聖女貞德變咗嚇三個小豬，即係叫惡搞嘢嘅。但係都有啲黑暗，例如話開頭咁第一個劇中劇就係、是、士巴女王同埋。所罗门古仔，依圣经古仔啦，跟住就圣女贞德古仔咩？即系呢个西游记，甚至一个古仔系如果你包咗成个出冇佢先俾你嘅，我咪由佢啲就写咗用着。 西游记嗰个好似系爆晒咗 free 嘅， 系啦， 西游记嗰个爆晒 free 嘅， 应该就系写咗用，即系写咗剧中其实佢用唔上嘅，应该后面用嘅谂住，系个样就系啦。好啦，第九节开始，剧本突然急转直下。魔神柱嗰、那個魔神柱突然間走去爆出自己兇手，然後突然間平民打完三樣結束，完全落雨收柴。點阿羅賓漢突然間變翻做正常羅賓漢，大家 O 曬嘴，唔知道發生咗咩事。 唔係，其實羅賓漢都唔係好正常嘅，就基本上佢都仲係唔係佢平時唔係平時嗰個羅賓漢嚟嘅，你覺得？不過其實如果你之後睇翻，你會覺得係佢唔識寫啫。 唉，依張咧就～佢最妙啦，依樣嗱，最後就係搞到就所有嘢被奇形簡嘅收場。咁好啦，即係睇媽媽聲，就究竟入邊嘅數咧？由於依件事咧，就係真係太個招牌性，就係有留意個星空流，即係有喺網上打星空流星，跟住打 Seven Beach 嘅話咧，就一定揾咗好多中不論日文又好，中文好多就係黑歷史嘅。當然七橋事件，俗稱七橋事件啦，就係、是。一隻雞 其實好多啲臭人院播 嘅，臭人院播噶，佢啦，佢腹肌啊，咁樣佢舐好多嘢噶啦，佢就寫當時七橋Seven Beach 嗰個隻雞game頭嗰條橋咧，就寫得好精彩，但之後咧就嚟收柴，咁啲人揾翻出嚟就係當時好似話傳聞啦，我唔知係實際情況，因為睇資料就咁講就係、是、當時隻 game 改咗開發，但星流星改唔切寫劇本，要搞成咁樣，而今次又喺一模一樣喎，又係最後咧突然間最後落雨收柴咁。一模一樣，話唔係你都唔得啦。結果就本來由一開頭大家一定話名作，結果就係人喊打， 變咗偽作。 係啦，本來啲人鬧啲錯，阿哥太鬧嘅，鬧阿水納葉就寫得好離譜啦。大家覺得就咁，水納葉雖然寫得好離譜，但起碼寫條故仔啊。佢係寫故仔咩？佢仲係呢個唔係叫寫唔呢個唔係好唔好問題，係你未寫完。而仲有喎。阿蘑菇已經係好知佢要衰功啲嘢嘅咯，因為佢係成收養阿蘑菇係收佢去營業社裏面養老噶嘛，已經係知道寫慢嘅，即係擺最後你都咁嘅樣，喂真係好唔掂喎！嗱，我俾足特權你嘅咯，已經諗下其他嘅寫手自己過自己嘢講，係你已經係冇乜嘢特別嘢要講嘅，你仲係拉寬養你嘅，你都搞成咁，你真係冇得講啦。同埋呢一張就突然之後突然啦，五星英啊 Forlina 即係俗稱外星人啦，突然即刻出現啦，對狂職有特攻，但佢打佢減半。自從有咗佢之後咧， 星期三打狂職的職業瓜咧，就打好打好多，唔使以前咁硬碰。 相對啦， 相對啦，好多。同埋加，同埋加，再加埋之後啊，國色不啊北齋兩個咧，咁投佢兩個點都錢過啩。 不過其實係真係主要打狂職嘅啫。 啊，主要狂職啦，同埋一啲因為佢兩個攻擊太弱啦。不過就有係咯，唔係主要就係佢，因為佢霍蓮娜咧攻擊比較偏弱啦。 嗯。 你如果除咗打狂職之後，要打其他職嘅話咧，你冇黑職嘅話咧，好辛苦打。 唔係，除非你對到特工啦，但我唔知我唔知 北齋有特工， 但我唔知阿比有冇特工。 好似冇，北齋就有對人特工，人員特工，但北齋但係阿比冇。 同埋講埋呢個先，之後先講北齋， 先講北齋。呢個就佢就阿比好似冇，係咪冇？仲跟住咧，依張係實裝咗啊，實裝咗五星阿比該啦。跟住就四星士巴利王同埋四星士巴利王四星嘅Q 骑 阿 Caster 太太嘅师姐啊， 通称 师 姐， 朱 朱实又荣又叫师姐，好似系咪仲有一个？好似冇，系得佢系得三个啫，算系合理嘅，系第四系下种角色，点解咁鬼多啫？算三个合理嘅，有三个。 嗯， 咁打完之后啦，四张之后，之后咧就开始咗睇剧。喺十月，啲人唔明点解咁讲，其实系。十月廿五開始，一完咗聖誕活動之後就開始就第二張序， 因為佢要講，因為佢時間點上嚟要講翻喺新一年嚟之前，我哋又要我哋地球又有危機啦，我哋 所以唔俾嗱，所以點解唔俾佢拖就係、是、你有啲人問點解唔俾阿星官拖耐啲就係喂阿蘑菇情況就係、是。我提張嘴擺喺度，話明聖誕節，我拖噶大佬。你拖嘅話，唔通我 你拖咗近玩唔到啊？ 我拖咗玩唔到近嘛？你劇情冇乜改嘅大佬。阿蘑菇一早寫好曬嘅，佢邊都唔得閒再同你寫，因為蘑菇仲搏鬥嘅非 extra 嗰段時間。 同埋 FGO 佢應該佢個故事，即係佢個故事個主故事架構應該都會偏向係咁樣，一年咁樣一年咁樣做一個循環。咁所以佢一定係要跟翻個時間表做嘢。 係，所以寫死咗就冇得喐噶，就唔使你就唔使望，即係亦都唔能夠為咗阿星空走去改成個大浪嘅大佬，由啲棋牌乜乜麻麻，一改嘅話咧就成個 schedule 亂曬大龍，你亦都冇得喐噶啦。 嗯。 咁就最終，首先最終最重要就係新鎖就出場。 係。 阿戈爾德道夫。 死肥佬。 係啦，唔係啊，好佢好超有人氣㗎佢，有個性好好。 夠搞笑， 夠搞笑，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嘅魔術係將腐肉變成雙降肉，呢、這個技能嘅話係令佢成為咗新左相不二人選，好實用嘅魔術。然後第二個就係、是我唔想就冇講佢先，講咗係應該係玉草 Vicky 嚟嘅， 玉草 玉 兒， 真係好難讀啊！ 唔係嗰陣時都未知嘅，啲人係估嘅啫。因為佢係阿華他嘅， 華他呢個， 佢係華他嘅圖。咁基本上華他會話角色通常都九成九都係同 Extra 有關嘅啦。咁啊，再加上以前喺 Saber War 嗰陣啊，就提阿玉操就提過，佢就提過佢嗰扎探貓 online。咁其中入面有一個就秘書係就係、是、好似係啦，好似係 Peach 嘅。跟住啲人就估呢一個會唔會就係探貓 online 其中之一。 是的，当然而跟住咧，仲有一个重要角色就系老二好大嘅拉普斯基，因为自从睇完《荒野飘流武士》之后，大家对拉普斯基印象就系老二好大，老二就系本体嘅拉普斯基，咁就上咗阿炎风二帝身上面，阿麻婆，咁唔紧要啦，上麻婆咩都好，上喺麻婆身上面咩都好啦， 系咯， 咁上喺麻婆身上面就主要身，跟住咧。就係、是、第之後喺喺獸國王女出場嘅俄斯王女安娜塔西亞。 哇！嗰幕咧，即係嗰幕即係點講咧？我可能觀眾未必知，觀眾可能會有機會知。我嗰幕一見到，其實咧，我以為係睇緊《權力遊戲》Winter is Coming， 即係依、這個以即係咁啱咧，佢又係以個雪國做背景，外國嘅人入侵要過嚟推倒你嘅長城去攻打你本國嘅子民。一望到真系，哇！几时咁几咁大？嗰幕真系咧，我系谂紧蘑菇，你系咪又攞咗啲近嚟玩？超过即系嗰幕，其实咧系完全系勾起咗我的兴趣玩落去。即系因为其实我因为头先大家讲完，即系第四章定系第四章，我 skip 咗嘅。咁但系我望到佢个序章，即系阿杰特同我讲，喂，好吸引你，快啲去玩。跟住哇，真系佢有好，佢真系埋咗好多嘢喺度咧，又掉翻入去玩咯。佢系 嗱嗰张咧，其实有几嗱一样嗰张几个名场面，其实就系、是。 麻婆啦，简称中之麻婆，继续叫做麻婆先啦。 系咯， 咁就偷袭杀死咗阿一刀插穿咗阿文西嘅文西灵核 心脏 啦，即系灵核啦。大家伤心咗大约系有冇五分钟咧？跟住话俾你知，文西嘅奴隶体， 文西备用案 系， 文西 呢啲文西快都咁快啊，文西。 但其实那个都不是文西，即不是之前跟开的文西，他是只不过是跟回啊，看回那个 record， 我总之有这段东西，他知道这件事，但就他其实都不是文西本人，他是这个类似备份这样，即是他看东西就其实都好像记录这样。 他主要其实是一个，即是他是有个叫做备份，他有备份的东西，但他是可以即是继承到他本体的一些知识啊，记录那些东西。就是这样咯， 人计 咩悭电板啊，好似 系啊，呢个因为其实本身系备份啫嘛， 文西悭电板系啦， 跟住又 缩细咗，后生啲嘅 啊，唔系点讲咧，类似《攻壳机动队》里面异体嗰种咯，即系佢后备异体，佢将啲飞弹一 点解我谂起正弹翻正德嘅。 系，呢个唔同，有啲唔同嘅， 有啲唔同，有啲唔同。 因为佢基本上佢系因为成杀死嗰一刻，其实佢知道，其实基本上佢将所知嘅 backup 落去backup 在一个罗尼尔体度，咁杀嗰时真系死咗噶。但系新嗰个仲喺度，咁当然啦，玩一抽嗰个冇影响嘅，唔使担心。 系。 咁跟住咧就系够，同埋跟住就精彩就系爆玉草 Vicky 爆货柜箱。就叫玉草 Vicky 先啦，因為佢咩哥斯陽泰啊嗰個場啊，叫玉草 Vicky 咧就爆發傷，又裝部巨型嘅流動Shadow Butcher， 即係個裝甲車咁樣啦。然後嗰幕咧就大家先知道就係、是、原來我一直都以為加勒底係喺 高山，唔知邊個高山。 即係佢講， 唔係一直以為阿必山嗰頭喺聖母峰嗰頭嗰度。 係啊，即係佢講到咧，雨勢隔住你上唔到去咧，即係大家好理所當然就諗起最高幾座山峰啊嘛， 冰山山峰。 然後真正的地方就係、是。 南極 宇宙 最遠的地方， 因為其實南極座山都有四千多米高，咁有人話喂呃人喎，但係有啲人夾硬講，我唔知係咪真噶，佢話咁南極好多雪噶嘛，如果將雪底計埋，咪有六千幾尺咯，咁好得啊？呢個解剖超夾硬啲喎， 啲樹有二千幾米好啊， 應該唔會有南極熊啊。 唔知啊，冇。 唔係嗰度基本上佢講嘅就係入邊已經撈生物啦，佢講到已經係。 是但啦，反正啲人都死晒噶啦，又死晒噶啦。 系啊，啲人又死晒啦，我哋又一 系啊灭绝。 咦，等先，我哋系咪好似 miss 咗嘅活动？ 咩活动啊？ 喺呢个第二部第最章之前系咪 miss 咗？ 唔系，我哋讲主线先， 我讲主线先，有 part 讲咗啲主线先。 跟住然后咧，佢一南极 reset 开始，我谂紧呢个加勒底中末旅行咧，仲唔系？ 系啊， 系啊，完全系呢个加勒底中末旅行。 直情系 咯。系啊，如果你拣呢个女 master 就完全 match 咗个意境噶啦，已经系。 咁好啦，当时因为当时佢喺逃亡就入咗虚数潜航啦，一潜航就隔三个月，期间隔咗好多活动啦，唔好讲啦，依就 系啊 系啊，跟住又四月就 要浮上啦， 系啊浮上喺古仔里面就隔三个月，喺虚数空间就潜咗一个礼拜，因为佢唔知虚数空间撞到啲咩嘢，加上佢啲胆尽粮绝啦，冇嘢食啦， 系啊系啊， 我 都要浮上去， 一浮就浮咗俄罗斯，就开始咗兽国王女 吓。 就打所謂叫 呢個伊凡雷帝啊， 伊凡雷帝啦。因為異民帝其實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嗱，依樣嘢要解釋一下嘅就係、是、一般嚟講，以前嘅特異點就係、是、喺某個時間世界出現咗奇異嘅變動。係 啊，有啲古靈精怪變動， 即 係話走樣。 例如話係 東牧士啊， 東牧士啦、啊，東牧士唔係明顯啊，應該 奧爾良啊，奧爾良係 巴比倫啊，突然間成巴比倫神代世界結束，突然間成堆魔獸湧嚟湧去咁樣。 我反而我都係呢個原卓騎士喺耶路撒冷出現。 係啦，嗰啲啦，係啦，呢個有時耶路撒冷出現原卓騎士，同埋出現咗法老王，呢啲係唔喺嗰時候唔應該出現嘅嘢。即係呢個就叫再所謂特異點。 嚇！ 假設正常嗰特異點修正就冇嘢啦，但係。假如特異點冇被修正咧，就一路延伸落去就變成咗叫異民帶。 嗯， 一般嚟講，所謂嗱正常嘅凡人類似咧，就表示嚟話凡人類似就係包括咗咩平行世界嗰啲，就係同本世界差唔多或者少少分別嘅，就叫凡人類似，當係平行世界啦。當有啲直情連平行世界都唔算嘅，更加遠嘅，就可以叫異民帶，係冇得即係叫做冇得開發展落去嘅，斷開咗。正常嚟講係唔應該存在嘅。 即係正路係俾世界修斷咗， 係啊， 剪走咗㗎啦。 但係假如即係講就係有條枝節， 係 K 型嘅，正常嗰啲 K 型係唔可以生落去，但係突然間呢條枝生出嚟，越嚟越生越多。而俄斯情況就係、是、喺十四世紀，突然間俄斯突然間出現咗暴風雪，成個世界成個俄斯被雪封住。咁當時嘅沙皇伊凡雷帝為咗 類似咩冰河時期嗰陣啦， 咁當時沙伊凡雷帝為咗拯救俄斯，將用依所以魔術咧，所以就將人同埋動物合成，變咗叫一間一種狼人咁樣啦，令到佢可以捱過嗰零下100度以上嘅暴風雪，就一路活到而家。 系啊，即系佢哋对个恶劣环境嘅抗性好高，咁当然消耗都高咯，就系、是、咁样去挨过咗嗰个自然嘅环境。 系啦，跟住就佢就喺个遇到遇到剧情，即系又开遇到喺度解决对付伊凡雷帝，另一同埋对付嗰条移民署嗰条嗰碌嘢，唔知嗰碌好似 一开始唔知咩嚟嘅， 唔知咩嘅，但系移民署 嗰份署嘅， 系啊，即系佢今次个移民帶，真系因为佢要发展啊嘛，所以佢帮空想署咧就要，即系佢要去发芽啊嘛，佢就要发芽去扩阔个，即系扩阔佢嘅发展啊嘛。咁就即系同埋佢呢张咪开始， 即系同埋如果佢成功嗰棵树同嗰个世界固定咗，咁就凡人类史就灭亡啦。 系啦，即系真系 cover 咗啦，咁啊即系成功开拓咗啦，佢就系啦。 咁呢张咧，除咗大佬咧就系阿伊凡雷帝， 系， 但主角咧唔系玩家，其实分主角咧好东出嘅，前半主角就系个狼人，我唔记得咗咩名狼人。死唔記得就唔咗 帕克西 啊，前半主角帕克西，後半主角就係薩利耶尼。其實一睇依風格，其實就好鬼 咩啊！大關啊， 係咯，大關咯， 係咯。 同泰羅 斯莫扎特個 唔算都好朋友嚟嘅， 依陣但咁莫扎特咯，其實我 feel 依莫扎特傳啊嘛。咁咧就佢就前半就係講佢帕斯就一路去做反抗軍對抗伊凡雷帝嘅嗰啲黑十六逃兵，然後又遇到令喺第七章即係第二章序嗰 A team， 不如原本諗住拯救世界七個 A team 啊，嗰啲預主出 A team 其中一個 要七個地 係啊，佢一開始個故仔就話即係我哋掉七個又係咁啱七個啊嘛，佢咁啱七個。住主去 master 去走去擴闊各個移民帶去覆蓋犯人類史啊嘛，咁一開始咪講咗個最 自稱最弱啦， 自稱 犯人啦， 係啦， 嗰個 係啦，係啊，嗰個 即係衰成幾隻魚筋啫， 自卑感好重嗰個，即係成日咧，即係個人好消極嗰個嚟嗰個。 我睇先，我揾翻個名先，我就係記死啊，就係記聲優名撞鬼得，卡杜克，卡杜克，因為大家就係記得佢就係咩四根 P 同埋啊，四根 P 同埋啊，鬼音王女人，但系呢个声音跟住太过好 用嘅。 卡 罗音， 咁卡罗就带住阿安娜塔西亚两个，就希望 唔系啊，讲安娜塔西亚，我谂起美城嗰边嘅，其 实系我谂起灰姑娘。 咁咧，安娜塔西亚两个就佢咧希望帮安娜塔西亚就统治俄斯，所以佢一齐合作打低伊凡雷帝。我打伊凡雷帝之後就對決啦，叫打呢咗卡魯克，打呢咗咁為咗保護啊咩？喺戰鬥時為咗保護卡魯克安娜塔西亞就中槍死咗。係咁卡魯克就俾主角帶走咗。咁咧帶走之後咧就成個移民帶就慢慢消失。佢又唔係即刻消失，即係一路之後慢慢就 修正 咗咯。 即係去翻原本個 去翻原本 嘅 世界線， 係啦，原本世界線覆蓋翻。 跟住就佢就可以離開咗俄斯之後就之後劇情就等下章再講啦。 下章啦，即係 其實好期待嘅。 係咯，咁 暫時睇到呢個第二章就話原即係犯人類史入邊呢個三大魔術組織入邊， 破王海 係啦，破王海 即係出場啦，即係要出場啦，即係時鐘塔唔知去咗邊啦已經。 時鐘塔跟住仲有埃及嗰、那個嗰、那個 拉斯學院 係啦，拉斯學院咁仲有一個就之前都冇乜資料嘅，咁而家終於出場啦。 哦，係啦，因為拉斯學院喺第六章出過場嘅，講過嘅透露講過嘅。 第四章就出呢、這個唔係我講第四章。 第四章即係時鐘塔啦，第六章就係亞特拉斯學院，咁而家終於嚟到彷徨海啦。睇下點樣睇下蘑菇點樣保設定啦！呢、這個嘢就因為依係設定嘅問題嘅，係蘑菇搞噶啦，唔到其他邪本家嘅問題嘅。 睇下又食幾多書咯？ 誒，蘑菇食書不嬲噶啦。 系咯，咁啊，今次即系呢个故事，其实都系即系我自己觉得佢写啊写得系每个角色都写得到啲嘢出嚟，又写得几好嘅。 即系嗱，Paxi 嗰段其实都好感人嘅。其实佢临写时咧，佢捻住去向朱玉达同朱玉讲嗰段说话咧，其实。真的寫得好嗰段， 系啊，即系嗰段说话，仲要系可以喺个完咗故事之后嗰件礼装上面你睇得翻嘅。 系啦、 啊，即系佢咁，因为佢今次写系除咗主角嗰条线之外咧，佢仲有 Pass 啦，同埋有阿卡多克嗰三条线，佢有几条线喺度同时写紧，但系佢其实冇乱，喺中间其实系有啲闷，但系即系中间嗰段系刮地道啊，整其他嘢杀魔猪嗰段时间好。 阿布斯话阿维老师每人屋企都有个阿维老师咯， 系每人应该都有一个阿维老师去帮你， 无限石像超级有用。 系喂，佢最正系可以嗱，佢啲魔像可以攞嚟做运输啦，又可以帮你起嘢，又可以帮你打，喂，符合何求啊？俾 欧老马 万能石像啊嘛，每家都一个阿维老师嘛，阿维又称阿维 A 梦嘛， 啊系咯，即系佢交代卡多克同埋阿呢个阿斯塔尼亚佢嗰边嗰条线，其实即系佢又真系。即系佢系攞阿神父去不断去，即系点讲？佢神父侧面咁去咧，即系成日去交流咧，写佢啲嘢出嚟咧，即系写佢两个几咁，佢两个负面嘅点样系融合埋一齐，去到最后你阿查理亚帮佢挡枪嗰下，其实真系咧，你 feel 到佢两个真系有一个 master 同埋 servant 嘅本身嘅嗰啲嘅互信喺度，即系佢写得几好嘅，写嘅篇幅唔算太多，但系因为最主要都写翻喺主角呢边啊嘛。 同埋佢最后就系、是、最后阿沙利耶嚟弹钢琴嗰段又哇就真哇超级狗血 真系。佢仲要出埋音乐去呢个小星星喎， 狗血极震，即系去到一只就系、是，哇！当初你唔使咁，你唔使落你啲狗血弹唔使落咁尽系嘛？因为之前阿 Pax 死好劲嘅，跟住挡出嗰个右劲，跟住去到得啦，你好嘢，我服输啦，当初你好嘢，因为点解当初咧？其实好简单，成个章里面都系用当初嘅角色，甚至佢帮阿维老师洗洗白洗都好紧要噶， 系啊。 佢解釋翻就係阿布斯維龍咧喺FAP 裏面咧最後嗰幕，佢因為後悔，所以去到而家呢次咧，佢寫身去變成石像啊嘛。 係啊，即係其實佢依個又唔係，即係佢依個咧又重要，佢唔係特登，即係佢唔係好突啊，因為佢咁啱另一邊邊個啊？貓公奧塔，其實佢兩個係有呼應啊嘛，即係係啊，即係佢其實依啲嘢唔係插落去，其實每一個角色係扣埋一齊咧，變咗做係真係。估唔到東出寫得咁好睇咯！ 其實佢應該講就其實咧，佢如果唔係啲考據咁投奇嘅話咧，佢嘢得㗎。咁、嗯、啊，即係關就係第五章之前第一部第五章佢寫神話大戰嗰條寫得好㗎，其實係 啊。 同埋今次背後幕府叫做寫得好啲啦，即係叫多啲主線多啲戲份啦，同埋都係啲 OK， 即係好 OK 好嘅戲份。 甚至連比利小子嗰啲都有表現㗎嗰場。 哇！比利小子根本型爆啦，冇講真係冇講笑，真係型爆。 嗱，呢張咧有要特別就講下同關就係、是。嗱，第一卡池就唔使讲啦，就系阿安娜塔西亚啦。第二卡池，伊凡雷帝唔系重点，萨里耶尼先系重点。 系 第一故事卡池里面最低星嘅复仇者 系 三星 石秋，即系呢个石秋池入边嘅三星 Avenger 系啦。但系而咧，好多人为咗佢而货金抽，而发现好多人爆死咗嘅，仲有三星。 我抽唔到， 我好彩一单抽到， 我抽唔到， 我好彩一张符抽到。 我识有人抽到，跟住用咗几次，跟住即刻失去食宝具。 系啊，喂劲啊，喂大佬，佢支无辜之怪物真系劲啊，大佬。 唔系就话佢太有型啦， 系啊， 大关配音再加埋超级有型特效，再加埋 ending 嗰、那个咁 ending 嗰个咁晒狗血嘅场面， 系咯、 啊，抢你即系。大家都故事卡池，但系有魔三星啫嘛？點解嗰人冇咁怕人憎？佢咁有型咧，真係真唔公平。 即係你中，即係你復仇，即係你真係咁有型啊！真係，即係反而伊凡雷帝，我覺得算數啦。你成場都係瞓覺，理得你嘅啫、 啊。伊凡雷帝 伊凡雷帝個用啲技能同埋個都勁嘅，但係好似真係好似冇乜氣氛。 我對，即係佢由到尾都係瞓覺，最後發癲啫嘛。佢最後因為你即係醒咗嘛，你係夾硬焗佢瞓覺啫嘛。跟住佢醒咗發癲 ，nothing 啦，跟住就 冇乜氣氛咯。 唔睇下之後啲活動會 唔係放心啦，好多角色靠活動，靠活動 之後啲搞笑活動，我希望見到佢出場。 崩壞嗰種啊！ 好啦，嗱，大致嘅劇情講差唔多啦。咁睇下有冇睇下佢應該未咁快，應該出條片，因為應該冇咁快嘅。第二章。 咁希望演應該六月到啦。我諗最快，我諗快幾多七月㗎啦。 係咯， 我諗七月頭。六月應該識多個活動， 因為你中間你肯定有一啲搞笑活動啊、復刻活動啊嘛，你先再落去。 六月應該仲會識多個新活動，一個舊活動嘅。咁七月啦，咁七月個人活動啱好七月頭，七月頭演二張，七月中復刻迎一出暑假，等我抽等我抽埋阿泳裝信長，然後第八月又第三月週末期待泳裝充電燈泳裝充電出場啦。 啊！ 因為但係我該互出泳裝充電，不過而家再講啦。好，咁劇咁主張劇情冇人講過咁多。然後下一 part 就講，下一集就係講到夏令活動啦。